好，欢迎翻嚟我 Tachanel。今个礼拜咧系一个几有历史意义嘅 app 嘅 software 嘅悼念号，就 Win App。 其实我系唔识读噶，我只系用得 AMP 读咩读佢。 Win App 啊嘛， 系啊。Win App 啊嘛。 你话当呢个好多咁啊，当年系装 game 一定要装 software 之一。 嗱，自我介绍先，我系杰特，福田， 末日， 啊小姐啊。 嗱。啱啱收到啦，就 WinApp 就下個月就停啦，所以而家好多人係爭住 download 落嚟， 爭住搶。 其實攞翻個最後版本啫嘛， 最後版本即係叫做有紀念價值啦。 我想問啦，你 download 咗落嚟都唔會用噶啦。 我只能講句，挑咁我攞翻個最原始版本唔得，我而家仲有個當年嘅版本，唔係最原始啦，不過係。 WinApp 係真係好多係當年即係叫未有手機聽歌，即係未流行手機聽歌年代，好多人真係靠一個 WinApp 就聽。 諗下啦，應該係我唔記得係咪算上 Windows 95定係98咁上下啦。 98年代。 咁我唔好講 download 歌，就算你可能我用啲Windows 入邊 rip 歌，咁自己 rip 只碟出嚟，有曬都係 MP3 file。喂，佢唔係喎，佢應該都係 WMA 嗰類嘢嘅喎。 你睇你係用咩 rip 出嚟？ 總之仲要再揾啲嘢嚟轉，可能揾其他啲。外掛嘅軟件嚟一次嘅轉做 MVP， 咁你通常正常人都唔會用 Media Player， 即係 Windows。 其實我係用嘅，唔好意思，我唔正常咯。 Media Player 咧，我用係咩情況？就係、是、WMA 啊、WMV 咁樣咯。因為嗰時佢支援得幾差，其實係。 但因為我唔中意，點解唔中意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咧？好大個，佢就冇得 minimize 咧，就即 係。係啊，其實好唔靚啊。不過重點問我問題點就在於我係我大部分都係 CD 自己 rap 出嚟。我又懶得揾咧，我就用翻佢入邊嗰嚿嘢 rap。咁AMP 係有段時間係都仲未 support 嘅， 唔支援嗰個計制式。 係啊，所以我可以用翻佢。咁如果 MP3 我都會用佢嚟播啊。當年，因為講緊當年你播歌就係佢嘅咯，仲有邊唱？ 因為精工講就係喺最佢所以叫即係十五年歷史啊，佢都有。佢真係喺叫做大家仲未有所意識到就係咩？原來手機可以聽歌，即係嗰個年代開始啊。因为那个年代不要说什么 Footbar 那些东西啦，即是它是真的叫做成为了你装机你部电脑一定有，一开掉电脑呢你的右上角左上角一定有开住的。 当年装机有三样一定要装的，一样就叫 GetWay， 一样叫 First， 一样就是它啦。这三样是装机一定要装的。 三 神器。FastGet 啦就一定有的，现在好像有人用 FastGet。 GetWay， 不是 FastGet。都係你係俾 FastGet 打死咗嗰件 ，OK， 係講緊當年到咁嘅地步。 嗰嚿嘢而家因為而家都少啦，因為而家大部分都係一係唔支援啊，好多都係唔支援依類所謂嘅download 啦。 冇必要啊！而家速度已經係快到，要麼就係大見到你要用 BT 去 down， 要麼就細見到你瞬間 down 完，你根本就唔使續存。 我幾耐冇開過嗰個嘢啊？ 不過呢、這個因為呢兩件嘢基本上係一定係一齊一裝，我唔知點解。 跟住就主要聽歌就一定係WinApp 㗎啦，走唔甩㗎啦，因為嗰時因為 Media Player 聽歌係一個好愚蠢嘅行為嚟嘅， 又細畫面細方便你可自定性高，最緊要係即係你可以 換 skin 啦， 一條巴咁細又得，成個好 Q 大嘅視窗有曬啲咩等化器啊嗰啲嘢又得，最緊要就係你可以自己換 skin， 即係順行。 仲有WMA 咧好大食咯。WinApp 用嘅資源少啲， 又係依樣真啊！ 都係呢個好重要，佢短小輕薄呢樣嘢真係 keep 咗好多年。 呢個差唔多叫做甚至近呢幾年，甚至最近幾年仲有人用緊 WinApp， 就係因為佢真係好輕巧啊嘛！即係對於陳年舊機，即係仲行緊邊2000啊嗰啲老機嚟講咧， 2000唔夠啦， 咪行 九八啦，唔怪你成車嘢翻翻去九八年。 九八啦，係。 即係嗰啲老陳 Win Pentium 年代啲機咧，你跑唔喐啲重即係跑唔喐iTune 嗰啲咧，即係 iTune 啲跑唔喐嘅話，其實 好白 iTune 有嘅，好似有啊，仲知喎， 好似後期少少。 即係仲有個問題就係佢，即係佢望起嚟咧，其實比嗰啲咩什麼播放器咧似音響多啲，即係佢樣啦，個碌有。 個碌係真係幾有型嘅碌。 係啊，靚。最緊要就係仲有一樣就啱啱講個 skin 啦，係唔止有好豐富嘅 skin， 即係而家花幅都有啦，其實我夠購物都有，但係重點係你而家可唔可以好簡單自己製整一個花幅嘅 skin 咧？唔得。但是 MMA 好容易，是讲緊係嗰佢有个爆开个 BMP， 一架 BMP 糖怼落去搞掂。你只要更换咗个 BMP 糖就搞掂。 整返 size 搞掂。 你只要你唔係太蠢嘅呢，大家都識做，你可以有一个真係完全自定化嘅糖囉。 同埋佢砌，佢又可以好多個視窗砌埋一齊噶嘛，你又可以玩，你仲可以玩好多嘢噶。 調嚟調去啊咁樣，當時佢成差唔多叫做，你除非有啲好麻煩人係硬係要聽，即係嚟話係聽，所以無壓縮嗰啲啦 ，lossless 啦，佢仲未佢唔好，佢一直都冇支援 lossless 嗰類。 嚇呢個就係點解當年用咩？因為我用 CD rom 出嚟，梗係要無縮，梗係無損啦，冇玩啦。 唔係，唔係應該咁講 ，Win App 嘅年代啦，即就係基本上咧聽歌咧係128KBps 嘅咋。 你都係用緊個電腦嗰個好拆嘅喇叭嚟聽，有乜所謂啫？ 最記得依個好多年前有一個朋友同我拗咁樣，佢話聽啲，佢係聽無壓縮嘅，跟住佢同我拗話聽到聽最勁噶。我第一反應就係換咗你殘舊喇叭先講啦，難佢十難佢喇叭同 我 講， 我係呢個，我唔係聽要聽最靚，我係要儲存要儲存最好嘅。就咁簡單，即係我往後我將佢轉成 MP3 再慢慢聽係另外一件事，即係我嗰陣時懶得做。 係啦，不過當時唯一一樣嘢應該講就係、是、WinApp 有啲唔支援嘅就係、是加咗版權限制嗰啲，即係例如 Sony 嗰堆嘢，係Sony 啊，係有人用個 Sony State 呢嚿嘢咧。 我嗰時買 file 嗰啲手提電腦去入邊標音嗰個，哇真係嗱轉歌又煩，跟住咧每次咧撳嗰個software 咧撈好耐成分鐘撈出嚟啦，跟住咧同你講。哇！亂碼批唔到喎，即係啲歌名如果係 哇癲啊！ 但係咧，發覺搞大輪咧，原來聽唔到嘅。 因為當時我都用過，因為我喺未有 iPod 之前咧，我係一直都係用 MD 嘅 Sony。咁 Sony MD 其實係可以用電腦管理啲歌啫。哇！用到我痛苦到喊，跟住算我都係唔打歌名啦，因為我好中意打歌名，但係又要搞一堆嘢，又插線，又 kick 卡嘢，搞都係唔得。 都係最緊要對我哋中文界嚟講咧，仲有個好大問題就係亂碼。當年用阿時碼嗰陣時嘅啲閲讀，到而家未了。你而家對隻 CD 落去都有機會見到雜亂碼。 哇！真係突然間令我講，即係覺得 iTunes 真係好偉大。 iTunes 我咁呢樣唔係嘅，咁 Windows Media Player 度佢哋個 data 庫都準確率都 OK 高嘅。 OK 嘅。 呢個係資料庫夠唔夠大咁解啫。 應該咁講。Media Player 即係而家嘅 Media Center 啦，佢繼承咗 Microsoft 一貫就闊力咯，好大嚿好重咯。你覺得開佢係好麻煩嗰種嘢，同埋應該咁多代嚟講，我係唔知點解佢冇改善過就係佢嗰個data 資料庫咧嗰個界面咧係好複雜嘅。有時唔知點樣摸佢嘅，搓搓新手。 嗰陣時咧，我有時會入啲，我就裝嗰啲同人 game 啊，或者有啲好細嘅嗰陣時個 data 庫冇啊。我咁我要自己入 data， 係入唔到啊！我入得好辛苦。呢個相對嚟講MP 就好簡單，我就喺個 software 入邊打字搞掂。即係你只要唔懶打字就會好簡單嘅啫。 同埋 唔使同啲字碼搏咯。 同埋即係講又去翻到 WinApp 啦。WinApp 有一個好大優勢，又係亦都咁，又係佢係令到好多人早期用 iTunes 咧係用唔慣就係、是。乜都手動搬嚟搬去 嘅，即係拉 佢 搬，仲有一抌佢嚟搞 掂。係啊，佢嗰時係乜都用手動搬啫嘛，同埋佢冇一個叫做資料庫嗰個概念，就係、是、你搬 folder 抌落去，咁啊自動幫成個 folder 裏面啲歌全出曬嚟，咁啊逐隻播咯。 開 open 對個撳個揀個 folder 搞掂開播開歌。 係啦，咁咧就造成咗就係、是最初 iTunes 出咗時候，好多人鬼曬咁做陣。 咩啊？半下都嘈啦！ 我點會大佬？我唔可以搬歌點啊？即係佢係因為呢個就係 VM 養成嘅習慣就係、是。大家開 folder 將個 backup 去，然後逐然後咧 又或者係喺 window 入邊篤住首歌一嘢，扯落個 software 度搞掂。 即係佢仲係停留咗，佢停留咗就係個咩個播歌嗰個器咧，係真係叫淨係播到嘅啫。你自己手動將 file 搬過去嘅。依係去到iTunes， 我而家我唔 Android 我唔知啦。但 iTunes 嘅基本概念就係咩啊？所有佢幫所有歌唔該你撳一次之後，佢幫你全部管理，你係唔使著以後就唔使搞佢啊嘛。但係以前啲所 MP3 機咧，即係咩128 Mbps 啊、64 Mbps 嗰啲手指機啫，以前銀行好興嘅，銀行出卡出信用卡咧，送粒隻手咧，只俾你攞32 Mbps 嗰啲咧，你逐隻搬過去啊嘛。 即係嗱iTunes 你講到 iTunes 呢樣嘢，我都一定要插佢一下。當年因為我之前用 WeMe 嘅，佢後屘我有試過用 iTunes， 我唔係冇俾佢一個佢嘅，佢同我將我 My Muse 入邊所有個。轉咗做佢個專用格式，我唔記得乜嘢啦。 A 先 轉佢嘅格式，然後車落佢個 file 度，我個 My Document 即刻多咗兩 G 出嚟。我喺16 G 嘅 hard disk 上面多咗兩 G 出嚟。 好耐之前喎，呢個都係。 你話我係咪想打交先？ 喂，依個應該咁講，早期嘅 iPhone 頭，即係早年嘅 Windows iPhone 其實幾廢嘅。又有即係依個都每幫佢講好話啦。 佢係去到應該講，你去 iPhone 4 iPhone 5咧，先至似樣嘅。即係 Win 即係誒咩咩版喎 ，Windows 版仲要遲少少喎。 而家我仲要有個好大更加大嘅問題就係，所以我知係我犯賤啦。我而家用緊個 Windows 係 Windows XP 64 Edition， 係裝唔到 iTunes， 甚至連佢嘅驅動式都裝唔到。我懟部 iPhone 入去冇反應嘅。 哇！咁就咁啊， 不過呢個我知係我嘅問題啊，而家 就不過相對嚟講嗱，不過有一樣嘢就係，始終你因為iTunes 佢本身係呢個叫做咩啊？即係好似阿老師話齋，啲強迫性嘅。 人哋課你咩用㗎嘛？ 係啊，佢係針叫做懶人罪，佢幫你解決曬所有一切，你唔好煩，佢幫你諗掂就得㗎啦。但有啲人唔中意，所以其同埋佢所謂支援 loss 咧，佢真係支援佢蒙壓縮 A 先啫嘛，都係。咁例如用一大堆，即係我其實即係啱唔出嘅，即係嗱， 問題我屋企就無線全部 WMA 嚟㗎，頂你個肺。 WMA 咁奇嚟啊？ 係啊，我都係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轉㗎嘛。 唔係我 PC 好多依部，即係又電腦聽歌咧。 都係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直接轉出嚟啦。 COD 啊， 我知可以用 WAV 轉出嚟。WAV 轉出嚟有兩個問題，第一。佢唔識得同我自動車埋個 data 入去個首歌入面，因為 Windows 唔係 Windows Media Player 係識得咁樣做，佢會對比呢個 CD 嘅資料上佢個 data 庫放落嚟，然後你轉嗰一刻車埋落去，我唔使 WAV 咧，我就要手動將啲資料車入去。呢、這個淨係呢個方便程度已經係差好遠，你就咁轉歌嘅檔係唔識咁樣做噶嘛。 不過好有趣喎、哦，即係我所知嘅就係。一堆事實上要無壓縮啦，即真係冇辦法啦。依樣嘢純粹係幾個 market 幾大啫，就主要你如果你要想聽無壓縮嘅話咧，你喺 Mac 嘅話，你真係差唔多叫焗住係一定係iTunes。 喂，唔好越拉越遠。 但如果你喺 Windows 嘅話咧，你一大堆俾你播呢個無壓縮嘅，即係例如話而家啲 Coded 啊咁樣啦，同埋 Footbar 嗰個嘢，而家好似就係主要都係 Footbar。 我仲聽有嘅人用緊係真係 Footbar 多，不過佢係贏在歌詞啊。我幾種啊，仲有呢個大陸嘅千千情情，呢個老翻大本營。 Football 佢殺食在一來佢支援啲古靈精怪格式夠多，差唔多就係、是、因為你去下載網或者網上即係 Perfect Dark 嗰啲嘢咧，係莫名其妙古靈格式一大堆啊嘛，咩 OGG 啊嗰啲。 呢方面其實 iTunes 都支援到好多噶，不過問題就係、是、我知呢件嘢咩嚟噶，我識温佢噶，不過我轉咗 AAC 先講嘢，佢哋中意咁樣做咁解啫嘛。Windows Media Player 好多都其實佢望緊個 list 都支援都 OK 多嘅，不過問題就係佢都 OK 多唔跌咁解嘅啫。 即係我經常嗱。而家主流就係 COE 啦，我唔記得唔知係個咩，有 FLAC， 我記得最多係呢兩種嘅，即係電腦播歌。但係呢兩種基本上你唔好諗住喺手機上聽咯，即係印象中 Android 又好 ，iPod 都好，都係唔會支援嘅。 我見得最多係千千靜靜，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啲客特別多鑊氣啊， 特別 WV 啊，又唔知有陣時 WV 嘅。個副檔名，我真係淨記副檔名。 我係咁要講下啦。首先，千千靜靜係大陸嘅嘢嚟嘅。佢特點就係好多，即係佢話因為你歌嘅資料咧，永遠唔會包歌詞噶嘛，正常嚟講。但你係可以將歌詞車落首歌入邊噶嘛。千千靜靜就係識得將佢喺佢個 data 庫度對比，你放一首 APV 上去，佢會對佢啲，我唔知佢點樣對噶啦。總之就係佢認出呢首歌係佢嘅之後咧。佢就會將個歌詞車落去， 啲咁好嘢啊！ 咁就即係變成你大部分情況，你喺網上攞一首冇入邊冇放歌詞嘅 APP 放落去，佢會你可以做到可以播翻，你播嗰陣可以一路睇住佢用字幕又好撈啦又好出翻嗰啲歌詞出嚟。 因為我主要都 係優點喺呢度，雖然啊，因為係大陸軟件嘅共通點就係好多添啊，啲流民性質咧就又 OK 嚴重啊。即係啲廣告啊、木馬啊、病毒啊呢啲狀元請 送俾你 啊，請神容易送神難呢類呢啲大陸軟件通病就咁你諗啊，不過就唔計呢點，其實我覺得 OK 好用，所以我見嘅市佔率都唔低，即係嗰啲女啊，啲唔係好熟練腦嗰啲人咧，好中意用呢只嘅。 因為嗱，其他software 啦，如果你想車歌詞落去咧，通常要第三方啲 plug in 嘅，即係例如話係我 iTunes 咁樣，我要開另一個 software， 跟住同步，跟住等佢幫你揾歌詞。就直情佢，因為佢我聽主要係日文歌同英文歌啦，佢亦直都佢個 software 就啱針對我用，但係佢中文歌我就唔係好清楚啦。 AMP 我記憶中係如果你唔係手動車個歌詞落去咧，係可以如果你有做埋個碼。 即个时间嘛，你佢系可以做到一路出首歌，唱到边度出边句嘢。 咁劲。 系可以，不过就唔系自动要你手动咯。即系有人做咗嗰个文字档出嚟，你咪得咯。即系同而家做动画 字幕一样。我自己有时喺日本揾咗啲同人广播剧咧，佢嗰个 test 佢会即系佢广播剧系有个 test 档咧。佢就當係字幕咁車咗去嗰個 MPV 度嘅，咁佢就你咁咧，我如果睇 iPod 咧，你就一路喺度搜，一路睇要幾分鐘幾分鐘你自己轉啦，得嘅，因為有人 MPV 識得自己做，唔係你車要車落去，但佢自己播翻出嚟咯。 咁好嘢。 好呢隻嘢，佢當呢樣係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嘅功能嚟㗎咯，即係但係好少人用，因為太麻煩。你知做一個時間軸係要係要嗰個嘢嘅三倍時間以上。 係啊，做个时间轴系送晒， 先系最麻烦。 即系我当年做字幕咁样，只嘅字幕好简单，但系 key 翻去嗰条片嗰度，唉，救命啦！ 时间轴你做嘅咩？ 我做噶。 系咯。 喂 ，OK 啊 ，OK。 OK， 你总之我我其实老实讲啊，你而家大除咗冇呢个网络 data 库之外咧，AMP 咧系非常喺对而家任何一只都唔输蚀嘅优秀嚟，系讲紧应有嘅功能佢有齐噶。即系讲紧，喂大佬，十几年前喎，当然唔系十几年前就齐晒，即系我玩紧嗰阵时系十年前左右啦。而家大部分除咗网络 data 库呢个之外咧，同埋授权买歌呢类，即系点啊关网络事嘅，佢又比较缺乏之外咧，其实佢齐晒嘅。即系其实我觉得呢个播放软件咁多年嚟都冇咩进步到。 唔需要 啊，当然系唔需要啦吓。 应该咁讲啦，其实去到 iTune 出现之后 ，iTune 其实佢杀食在于佢支援 iPod 同 iPhone 啊嘛。 唔系，系 iTune Store。iTune Store 呢个先系重点。 呢个反而 呢个先系佢唯一跑得赢 AMP 嘅嘢。好型，我有咩位？佢系唯一派人佢。 买歌嗱，你头先阿福田你讲话自己系买咯，即系食只歌系要，即系有实体摆落去啦。即系你讲过。有你揸手，你自己有冇喺 iTunes 买过歌？ 冇， 哇，真系咁串。 我系中意买 CD 嗰啲人嚟嘅。 系啊，唔系 CD 即系好简单。第一，你攞落嚟嘅，你就算你宣称无损又好咩都好，你无损啫。我个电脑电池资料可以损坏噶嘛？即系你唔可以，你部 hard disk 可以俾 SATA 噶嘛？ 嗱，我的情况就系、是，因为我就冇咁我唔系特别追求嘅。我主要喺iTunes 买歌就买爵士乐唱片，因为咧，如果你去买张唱片嘅话，等闲起码一嚿水至两嚿水，即系当年我去每一次去日本咧，我最需要蒲就系 Disneyland 嘅爵士谱，然后咧就使搵佢啲咩减价啲嚟话佢做特价啲几百九百 yen 啊，800 yen 一啫，我扫佢两箩翻嚟，系真系两箩嘅，就成个旅行袋都系 CD。但我而家问题就九百 yen， 就算而家八算七五算到啦，大概都系970-770几蚊啦。我喺 iTune 买一张唱片$48， 咁佢实毕竟系少咗好多实体通路需要嘅成本啊嘛。即系佢先 啱心啦。如果佢买嘅价钱同实体一样，你会买啊？ 唔系，谂下日本啲游戏基本上所谓实体同埋差百一千蚊咁大把啫。 游戏唔同， 呢度有一个好大嘅关键，即系简单啲讲，唔好复杂。你歌。邊個抽你錢呢？即係話我經 iTunes 賣俾你，其實係 Apple 抽一次水之後，根本上剩翻嘅錢就去曬。即係我當你係擁有版權嗰啲人，即係嚟話可能作曲啊、 唱片公司啦、 唱片公司啲賣 game， 你諗一樣嘢，如果係我經可能我用 Sony 為例啦，我上 PSN 買，你嗰啲錢落曬喺啲遊戲廠度咩？你估 Sony 唔抽你水咩？你諗下呢度，你就會明點解網上嗰啲 game 係唔可以減價啦。 我覺得係先係個平台問題嘅啫，即係好簡單。仲有你如果你一個人，我知係扯咗遠㗎啦。你網上買漫畫，其實個價錢幾乎等於翻你走去買實體本咁。係 啊，我係咯，唔知點解要網上買漫畫同買書。 因為你本嘢嘅絕大部分成本都不在於你實體印刷同通路。 紙唔值錢㗎嘛。 係啦。印日本就算單行本啲紙都係唔值錢嘅。 但問題就佢最主要就係版權費啊嗰啲咁 樣。係啊，所以佢個價錢係會真係盡力食咁平少。 但相對嚟講就唱片嘅抵押嗱，同埋一樣嘢就係依樣嘢咧，就好多人當初最我記得當初係推出iTunes Store， 即係喺全球推出啦，唔係淨係美國啦。當時好多人係即係睇死佢唔掂就係，主要我喺即係我 Winnie 啊 Winnie 小温啲歌免費咁我就登，結果因為唔係開行。好簡單，我自己嘅例子啦，前日咪喺 Vico 聽條咩片，揾到聽到英雄啊，要英雄嗰首歌啊， 一隻歌，你要我喺茫茫海裏面揾，哇痛苦到嘔。結果我 iTunes 打英雄兩個字，即係揾到一撳搞掂。 佢唔敢做，你邊會買啫？ 唔係呢個係就係、是、 你一個收費嘅平台，唔喺喺方便性 click 卡嘢。如果贏唔到你就去揾，你去 download 翻嘅話咧，係輸亂難嘅。 即係我問你啊，你如果你係住信和樓上，你會唔會仲去買啲咯？ 咁我未必喎，因為呢樣嘢就另一個問題嘅，同埋應該話係iTunes 佢有一樣就係真係夠平，9蚊只歌，8蚊只歌，你想點啊？即係去到一個叫做。你唔單止方便，仲要平過人，係平啊！即係 iPhone 成功就在於佢夠 cheap 到係咩咧？都話一張相片，你如果買實體嘅話，可能貴3-4倍嘅。但係你買一張相片48蚊，嗰時我係黐線到就係咩咧？嗯，張相片好唔好聽啊？算啦，買咗佢啦，少40蚊。食而家香港食個飯盒都要呢價錢啦，仆街！即係去到呢個離譜嘅地方就係、是、香乜價錢好平，就算對日本或者對美國嚟講都係好平嘅價錢，佢咪碾贏你咯？即係頭先你話iTunes 嘅殺食 ，iTunes 嘅殺食冇嘢就 iTunes Store 就依樣嘢啫嘛，佢就是、主打啲 download 啲唔費事人。 你聽唔明我潛台詞？我潛台詞就係講程式本身 iTunes 係一個垃圾。 點講？ 唔係真係好垃圾，不過一啲都唔似樣。 唔係佢係贏喺 service 嗰度咯， 佢贏 service， 同埋係一套啊嘛，即係講就係、是、我幫我就裝個即係我就用 iPhone， 我幫佢 set 曬之後就我同佢講。嗱，你嘅歌咁樣嚇，開咗佢先 download， 跟住你就插部 iPhone 落去，我咗搞掂。係之後佢仲又唔使問我，而其他嘢咧係問到我煩嘅。即係佢一個好大優勢就係、是、對啲咧電腦白痴嚟講咧，即係就 WinApp 屌嗰啲嫌複雜嘅嚟講。 你明唔明？你明唔明點解 App 世代即係 App 咧點解彈得起？其實大家即係用翻拉翻遠啲啦。App 其實基本上即係將一個可能有一個 browser 嘅程式，即係嚟徹 底簡化。 係啦，簡單到即係可能有曬啲 interface。其實冇分別㗎，只係話整靚啲 UI， 一個客制化咗嘅瀏覽器， 簡 即 係 令到你唔會出錯先， 啊， 盡量減少出錯機會，越簡單越好嘛。依個係Apps 嘅最大優勢。 我老實講，你講簡單其實，除非你嗱，其實你 AMP 你只要有首歌響樹，你即係當然你揾首歌係要煩啦，你只要有首歌響樹，我覺得係。操作一定是簡真係簡單， 最簡單， 因為好直覺拉過去放低放手，即係如果呢個動作你都唔識嘅話咧，我唔覺得你會識用 iTunes。 即係我識啲朋友咧，好抗拒用 iPhone 都因為 iTunes 嗰個問題。 啊，我係其中一件啊，因為佢煩，同埋我兩部電腦得一部可以用到 iTunes。 哦，咁依個係用唔到問題啫。 就算用得到，我覺得咁點解我唔可以好似啲 MP3 機咁將佢扯落某個 folder 搞掂？ 第二個例子就係嗰陣時我未用咩機咧，我用好慢嘅比較慢嘅 PC 咧，你知開 iTunes 開幾耐啊？嗰陣時我係用緊 iPod mini 嘅，即係細細部嗰部咧。 我知我啲嗰部 開個 iTunes 要開成分鐘未開到。 哇！ 嗱呢樣 好霸氣嘅， 類似嘅嘢我都做過嘅。呢、這個開Windows Media Player 就開半分鐘左右，這個 iTunes 就略多過佢咯，40多秒咯。 但最快都係 Winamp 咯， 咁係啦，咁咪係咯，即係當年你仲可能要撈一撈，當年你啲 Pentium V 嗰啲仲可能要撈一撈，而家呢個世代係瞬間搞 太輕。 應該咁講就係以前啲前期嘅，即係 iTunes 前期嘅播歌嘅 software 咧，佢殺食就在於佢輕。但當電腦個硬件不斷去 唔關事，我而家現在仍然用緊嘅地方係乜嘢咧？我部 Linux 機，我部 EPC 入邊仲裝翻個原本嘅 Linux， 我就揾個 Linux 版嚟 check 落去，超輕，因為佢本身一部行 XP 都會窒嘅 spec 嚟嘅，咁咪又係到輕，但係我用佢嘅話咪夠輕夠細，仲可以自定畫面。 你啱啱講可能有啲人即係費事就搞咁啲嘢嘅，廠機嗰啲，懶唔好諗啦，算啦，Windows Media Player 片播多算啦，或者可能我哋用 Mac 機嘅，反正 iTunes 用到又唔係太慢，因為部機即係叫 upgrade 咗嘛，叫做會用多算啦。但如果同你講你部機真係如果好慢，你見到個 iTunes 你真係扯火㗎真係。 因為佢開機要撈佢個 database 啊嘛。咁呢個其實主要係關你 hard disk 嘅，我可以話你聽。 唔係，同埋一樣嘢就係、是。iTunes 嗰個威優勢咧，係在於你個 database 係超過10至以上先發揮到個威力。 咁佢都要積累咗好耐，好耐，好耐。呢啲係個本嚟噶嘛。 咁呢樣我 如果你話得，如果你話 WinApp 嗰類或者 Jubba 依類所謂叫做播淨係播歌冇管理咧， 你如果你覺得幾百 Mbps 好簡單，你 folder 逐個 folder 分開嚟話，係諗 其實我覺得，就算你幾個 G 都係咁樣做，因為我先話你聽，我現做嘅 folder 係百幾 G。先講，因為係 CD 轉落去，唔係真係好多歌嘅啫。我百幾 G 嘅嘢，我全部又係我都係咁樣做啫嘛，都係分 folder， 邊只 CD 幾時。其實我覺得呢方面係講緊，即係你管理。 Win 咧唔係 Win 你個 hard disk， 因為你本身拉咗落去咧，佢整嗰時咧，佢就本身有 直接到播翻你嗰個。 佢本身嗰個 plan list 本身係有個 file 噶嘛。係 啊。 佢就唔係根本就唔係 Win 你個 hard disk， 直接一撈就撈你個 plan list 先噶嘛。係 啊。 咪咯。 呢個就係、是、嗱，相即係呢個咧，如果 Window 咧，其實咧用 folder 分得，即係如果手動，即係以前我即係傳統嘅管理方法咧，得嘅。即係每一個歌手，每一張唱片分，但 通常大部分都冇咁勤力咯。我會咁樣做嘅原因，除咗我比較規模之外，另一個原因就係你 rap CD 嗰陣時，佢本身就會一句分分分咗俾我噶嘛。即係但係如果你係 down 落嚟嘅話，就嚇、好玩咯、啲八國語言啊，啲咩碼都有，啲 cut cut 嘢， 執到你傻， 執到你傻。最慘係當你如果你轉咗做，即係將你轉翻做你睇得明嘅文字之後咧。如果你有時你知啦，你玩 game 要轉區嘛，即係玩咩 game 唔講啦嚇，即係唔好咁啦你哋，即係咁嘅，跟住諗住本來諗住播一首歌，啲歌詞去曬邊，會出現咁嘅撞到咁嘅情況。但係如果你係有中央資料庫，即係server側嘅資料庫啊，咁就會冇呢個問題咯。 其實我覺得即係簡單啲總結啦 ，VNM 其實一個時代嘅興起，即係簡單啲講。 等先。收嗱，啱啱好睇我啱啱揾啲新聞就發到有傳聞，今次 AOL 接咗啲 係 想 成 AOL 啦， 係又係啦，又 AOL 又係啊，整佢個 垃圾桶咧 ，Sophia 垃圾桶咧，邊件 Sophia 開始唔得佢就走去買， 係咪 縮壞佬 啊？係啊， 唔係 ICQ 佢都有收過， 係啊，收購過㗎，舊年賣咗係嘛？ 呢個唔肯定啊。 咁咧，原來傳聞咁就係話佢想將。WinApp 同埋 Soft Shortcast 一個話網絡電台咧，一次賣俾 Microsoft 成 pat 嘢，所以陳總收咗佢，又將成 pat 嘢連。 嗱，你講電台呢樣嘢真係你用 AMP 嚟收電台咧，又係特別方便嘅，比起 iTunes 比起 你打到嗰條網址定放架電話。 係真嘅， 呢個又係又好簡單嘅嘢，即係佢因為佢係一個好簡單操作，輕短小輕薄，其實呢樣先係播最緊要嘅嘢。佢行嘅路都係咁樣啫 嘛。 但係賺到錢啦嚇 ，OK 啦嚇，呢個 Windows 都係頭先用翻講緊啲 ，sorry 係 iTunes 為例。如果得 iTunes 純粹就係播歌係食屎嘅。iTunes 點解可以即係用 Apple 產品為例咧？揾到今時今日中文底下嚟咧， 就係佢好強。 佢有一個表面上係俾服務你，實際上係有揾緊啲方法賺緊你錢。如果你唔有 咁，你俾服務梗係要賺錢㗎。 如果唔賺到你錢，即係收咗錢翻嚟繼續去 re 翻呢嚿嘢嘅話咧，冇得做噶嘛。 因為 AMP 我記得當年都本身就唔係為賺錢而做出嚟，係做完咁我跟住就係有人即係有位香港可能香港華語圈都唔係好興，甚至日本都唔興。啲贊助係有人抌錢，即係有人啲 捐助， 係捐助，唔係贊助，係幾蚊幾蚊，兩三蚊美金。 即係好多而家好多 shareware 啊， 即係 shareware 都 佢係用翻呢個模式咁樣去行，所以其實佢跟佢唔係好講賺錢啊，即係相調翻轉嘅就係講緊咁。如果係嘅真係就係我屎忽，我玩厭咗啦，我唔玩啦，咁啊冇更新咯， 冇人係冇人搞噶啦， 係啊，就係咁簡單嘅啫。 佢即係靠依，因為好多freeware 都係靠依個所謂捐助模式嘅嘛，或者係喂乜乜嗰啲 其實佢唔係靠呢樣嘢，其實主要係靠佢一腔熱誠，做嘅 software， 有人有好評喎，咁繼續做，賺唔賺錢，捐唔捐助咧，係啦，跟住賺唔賺錢，跟住捐助咧，對佢哋嚟講其實唔太過驚機啊。即係呢樣係即係點講？點解佢個計劃做咁耐都仲上得落去？都是咁嘅原因。 有人撐佢。 即係如果你話講賺錢嘅話，呢度嘢從一開始就冇出現，一開始就冇出現啦。 或者一般嚟講，要 free 係兩種嘅啫，一種頭先你個捐咗，另一種咧就係申請嗰啲咩基金，基金即係free 係基金學器會嗰啲嘢咧，莫斯拉嗰類啊。 其實又係揾捐助 咯。嗰啲就會嗰啲就向一大筆啊嘛，容易好啲嘅，容易嘅相對嚟講，即係冇咁散收收啦。不過好啦，咁又差唔多嘅話題， 即係如我所料，去變咗呢個 iTunes 嘅個説明一個嘅主題咯。係 咯，唔係係 iPhone 嘅審判會啊。 冇話審唔審判， 未到審判嘅，因為相比嚟講，邊咗咩啫？邊啊？滿足於更低標準係嘛？ 但係我嗱嗰個邊咗係一樣嘢真係抵打嘅。 嚇！ 到咁多年啦，佢播嗰陣時咧，嗰啲咁嘅 Isoevent 以前都系咁样。 唔系啊，嗰啲嘢已经而家变成一个符号嚟噶啦。老实讲，我调翻转觉得成旧 Winning Player 如果系有乜嘢系最深入民心，就系嗰扎 特征，特征嚟嘅。 又简单嘅，当初 Miko 做曲用嘅乜嘢，就系嗰扎电磁符号。 系啊，有洗几颇为洗脑嘅喺幻觉嘅。 迷幻。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就讲下啲文化话题。好， 拜拜。